这是黄馨玉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唐诗三百首第71首诗《长恨歌》，作者白居易。汉皇重色思倾国，御宇多年求不得。杨家有女初长成，养在深闺人未识。天生丽质难自弃，一朝选在君王侧。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六宫粉黛无颜色。春寒赐浴华清池，温泉水滑洗凝脂。侍儿扶起娇无力，始是新承恩泽时。云鬓花颜金步摇，芙蓉帐暖度春宵。春宵苦短日高起，从此君王不早朝。承欢侍宴无闲暇，春纵春游夜专夜。后宫佳丽三千人，三千宠爱在一身。精心妆成娇侍夜，玉楼宴罢醉和春。姐妹弟兄皆列土，可怜光彩生门户。虽令天下父母心，不重生男重生女。离宫高处入青云，仙乐风飘处处闻。缓歌慢舞凝丝竹，近日君王看不足。渔阳皮鼓动地来，惊破霓裳羽衣曲。九重城阙烟城声，千乘万骑西南行。翠华遥遥行复止，西出都门百余里。六军不发无奈何，宛转蛾眉马前死。花钿委地无人收，翠翘金雀玉搔头。君王掩面救不得，回看血泪香火流。黄埃散漫风萧索，云栈萦纡灯剑阁。蛾眉山下少人行，旌旗无光日色薄。蜀江水碧蜀山青，圣主朝朝暮暮情。行宫见月伤心色，夜雨闻铃长断声。天旋地转回龙驭，到此踌躇不能去。马嵬坡下泥土中，不见玉颜空死处。君臣相顾尽沾衣，东望都门信马归。归来池苑皆依旧，太乙芙蓉未央柳。芙蓉如面柳如眉，对此如何不泪垂。春风桃李花开日，秋雨梧桐叶落时。西宫南内多秋草，落叶满街红不扫。梨园子弟白发新，椒房阿监青娥老。戏殿萤飞思悄然，孤灯挑尽未成眠。迟迟钟鼓初长夜，耿耿星河欲曙天。鸳鸯瓦冷霜华重，翡翠金寒谁与共。悠悠生死别经年，魂魄不曾来入梦。林琼道士洪都客，能以京城治魂魄。未感君王辗转思，遂教方士殷勤觅。排空玉器奔如电，升天入地求之遍。上穷碧落下黄泉，两处茫茫皆不见。忽闻海上有仙山，山在虚无缥缈间。楼阁玲珑五云起，其中绰约多仙子。中有一人字太真，雪肤花貌参差是。金雀西厢叩玉扃，转教晓玉报双成。闻道汉家天子事， 旧花帐里梦魂惊，懒衣推枕起徘徊，珠箔银屏已理开，云鬓半偏新睡觉，花冠不整下堂来，风吹仙袂飘飘曲，犹似霓裳羽衣舞，玉容寂寞泪阑干，梨花一枝春带雨，含情凝睇谢君王，一别音容两渺茫，朝阳殿里恩爱绝，蓬莱宫中日月长，回头下望人寰处，不见长安见尘雾，唯将旧物表深情，钿合金钗即将去，钗留一股何一扇，钗破黄金何分钿，但教心似金钿尖，天上人间会相见，临别殷勤重寄词，词中有事两心知，七月七日长生殿，夜半无人私语时，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，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恨绵绵无绝期。 晚安。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